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都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今天是农历7月7号，也就是七夕节。七夕节期间，全市多个区、街道、社区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邀请市民们共同度过这一传统节日。北京民俗博物馆今天举办七夕节系列文化活动，博物馆专门打造了七夕主题景观，还设置了凤仙花染指甲、摆乞巧图等民俗活动体验。本周日，西城区文化委举办浓情七夕和谐西城2018七夕节文化交流活动，组织相亲联谊以及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体验活动。东城区红星胡同14号金宝街残疾人就业中心将举办残疾青年 DIY 生态舱制作联谊活动，活动邀请单身残疾人朋友进行联谊，共同动手制作生态舱。海淀区北下关街道今天举行一路有你七夕主题活动，帮助中老年朋友用当年结婚时的老照片制作一本音乐电子相册，发放合欢帖，并一起吃蛋糕庆祝节日。今明两天将在大运河畔运河文化广场举办刚好遇见你鹊桥会大型交友活动，期间将有1000多名来自社会各界的青年男女将通过走红毯、游戏互动、座位轮换、互相传情等丰富新颖的互动游戏，为集体相亲会活动营造浓郁的浪漫氛围。明天上午，运河文化广场还将举办巧匠在民间七夕民俗艺术展，艺术展将围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结合，通过网络向社会各界征集民俗手工艺品、书画和摄影作品以及文艺作品等，并以线下展示和互动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多空间多维度地展现七夕文化。在通州区文化活动中心，通州区文明办、区文化委、妇联联合举办七夕文化讲堂为爱朗读活动，以经典诗歌为载体，结合朗读与音乐，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家湾镇鹿城镇余家坞回族乡将结合当地特色文化资源，组织沙雕竞赛、穿针乞巧、男耕女织等特色园区活动，还将举办七夕文化节、浪漫灯海、夜灯光展。五棵松华西 Love 广场举办2018我们在一起吧单身青年联谊活动，更好地发挥共青团作用，让青年们在轻松浪漫的氛围中寻找自己的心仪伴侣。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美国文学评论家纳博科夫的新作《文学讲稿》近日出版。文学讲稿有一个特点，即较多地引用了作品的原文，这一方面也保留了这本书原为课堂讲稿的本色，另一方面也具体说明了作者的见解是如何形成的。随笔《盛世的黄昏》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别具一格的乾隆史，畅谈乾隆朝的社会百态。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G6 京藏高速出境方向居庸关一号桥北到居庸关二号桥北车流量较大，请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啦，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这口播广告还是得播一下，你们认真的听一下吧，认真听啊。这个房子旧了，影响美观和舒适怎么办呢？房子年久失修，漏水漏电，墙皮脱落怎么办？滋生了细菌，影响了家庭健康怎么办？四八快装旧房翻新工厂店，一次性的来为你解决所有的旧房问题，让你省时省心省力省钱。不搬家只需要48小时就可以旧家换新颜。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48小时的概念是以每天工作8小时6个工作日的概念。四八快装旧房翻新工厂店本周招募30户旧房翻新样板间，凡是电话预约到场参加旧房翻新样板间说明会，就可以享受1000元抵2000元工程款。那电话预约到场就可以免费获赠购物小推车，是所有到场的朋友都会有的。更多的惊喜欢迎大家到店咨询，翻新热线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一站式解决所有的旧房问题。电话再念一遍，400-665-8848。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乐享生活周五的固定单元。要提示大家，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一直播上面会有同步的视频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看我们镜头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把镜头转向我们今天的嘉宾了。终于要隆重的推出一下，今天我们乐享生活在小夏推荐板块要给大家来推荐生活方式。哎呀，推荐一种看电影的全新的生活方式， 从另一个角度看电影。 哎，对，你说很多人说看电影，我不会看吗？我在家在电影院，我都看挺好。 对， 感动时候我也落泪开心的时候我也哈哈大笑。 对， 但是今天两位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欢迎一下来自于桃花源健康生活馆的创始人，也是我们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璇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Tara Prime 陶思璇，你的老朋友了。 真的是，陶老师好久没来了。 对呀，我一直在等着你的召唤， 然后 你就杳无音讯， 然后我就把你当做那个过去一年要尘封起来的那个盒子里的礼物。 对，所以我估计是我对你的那个评判和分析太多了，对。 哎呀，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讳疾忌医型的，你们都知道了吧？陶老师老师看我跟看电影似的，我就不行了。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今天的新朋友，也是来自于我们桃花源健康生活馆的帕曼高级生活教练帕德玛老师，欢迎帕德玛。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第一次来夏夏的节目，虽然已经认识了很久了。 对，认识的这个年限不亚于陶老师。 但是一直没有受邀。 也完了，它是一个被遗忘更久的旧礼物的盒子。我感觉今天不是给大家来推荐看电影的生活方式啊，是推荐另外一个吐槽我的视角啊。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吐槽我，导播老师给我个镜头吧，让大家吐槽一下我。微博和一直播都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方法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几个字就可以了。一直播平台还有微博都是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的。一直播上面呢，可以直接向两位老师来提出你们关于看电影儿，哎，今天这个视角我没有想到过，然后会不会我也看过同一个电影，然后这些问题我没有去思考过啊。今天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在一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留言，然后我们请两位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啊，听起来很轻松啊，这期节目。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看电影的事儿，确定不是二位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病才会，看电影 才会有这种看电影的方法，是吧？ 对，分析分析啊，对。还是说普通人，其实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个人建议还是学习一下，就是略略的学习一下，一定大可不必学成我这个样子。就虽然我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过度了。就是我几乎没有说看一个电影是只是单纯从欣赏的角度去看，我永远都是在一边看一边在想，哦，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有一次看那个有一个电视剧，我已经忘了是什么了，就看到前面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后面他一定是要跟他求婚的，然后求婚之后就会分手的，然后果然就下一集就开始。 你这不是心理，你是把自己当编剧了吧？ 不是编剧， 编剧老师， 就是，不是编剧，是因为他的那个关系已经呈现出某一个特质，而这个特质导向的结果，大十有八九都是会是这个结果，就是职业病， 没有乐趣啊。 我自己觉得很有乐趣啊。 我们不知道他会求婚，也不知道求完婚就会分手，所以我们还挺有乐趣啊。我们还追剧，哎呀，这两个人物关系怎么样？到你这儿 啊，好，行，第一集看完，行，第二十集他们就该求婚，就该分手了。 不， 没有乐趣。 我的乐趣在于我要看一下我的解读专业性是不是正确的，然后 你追剧的乐趣是到底第几集会求婚，第几集会分手呢？ 不，就是验证一下专业知识，把知识变成实践，我的乐趣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不必到这个程度，但是略略知道一点还是会对生活非常有帮助的，就不要等到自己摔跤才知道疼，就看到别人摔跤的时候就要知道，在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情境之下，我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来让自己规避这一大跤。 哦，那这样一个方式，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看电影的提示，说，哎，你看着电影，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说，哎，是不是这个如果是反映了亲子关系的一部电影，那有没有可能我和我的父母，或者是我和我的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在里面去找到一些共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其实大家是可以，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去学一学做一做的。 对，而且我鼓励大家这样去做，因为很多心理学的知识它都是非常抽象的，然后我跟你比如说家庭复制性，就这个话可能我讲了，从有家庭治疗进到中国来我就开始在讲这个概念，但是很多人依然不知道家庭的复制性到底是什么样子， 什么意思。 对，但当你从这个电影，比如说我们上周末的那个 神秘巨星， 对，他就用故事非常好的展现了这个就是家庭的复制性，他从哪些角度上面，从哪些方面上面会有这个复制的这个结果呈现。当你这样看起来的时候，原来是这就是家庭的复制性，果然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重复行为。 我是看到了帕德玛关于这个神秘巨星观影会的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呀，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来学习，我们来分析这个家庭关系，原生家庭的关系。我也是对于这个家庭复制性，我说其实有时候你看生活当中我们会说一个什么概念，说哎呀你好像你爸爸， 对， 你好像你妈妈， 对， 这个像啊绝对不仅仅是说你的颜值这个复制了，就沿袭了，不是，而是指的说你一个说话的神态，你对待事情的态度，特别像， 对，是核心 品质，就是价 值。对，我们说的复制性并不是说你的眉毛复制了它，眼睛复制了它，完全不是这个概念。 嗯、 而是说你的核心品质复制了那个人。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小夏推荐这个板块就先从这一部前一段时间上映非常也是引起了国内一番讨论的神秘巨星、这样一个印度的电影啊、就是我们感觉如果你乍一看觉得它是一个啊女生包括妈妈包括这个家里面的女儿反抗成功的一个故事而已，但其实内在我们也可以去分析一下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啊。今天你不要晃了啊导播老师啊，有人说今天晕镜头了都看来你们已经习惯了我以前镜头很稳定的状态好了好了，因为是这样啊，导播老师呢他的内心的 OS 是因为之前也在一直播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是全程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点那个转镜头的过程，所以呢基本上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只能看到嘉宾，很多人就会在下面问夏夏你人呢你是走了吗，我说走了，声儿是哪儿来的，我说没走呢，在对面啊，因为我们是面对面的一个状态，90度角面对面的状态，所以哎今天导播老师为了让你们尽可能的看到我有点晕啊，现在我们固定给陶思璇老师和帕德玛老师镜头了。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看电影的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就先以神秘巨星这部印度影片为例啊，有看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你看的时候对哪一个细节更有感触，然后你觉得哎我也想到了自己，但是呢我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的办法，可能我跟父亲之间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跟弟弟之间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都可以向两位老师来提问。今天微博和一直播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聊天的状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说这部电影了。嗯，帕德玛会给我们摘几个瞬间是吗？ 会。 嗯， 因为其实上一周我们看神秘巨星之前的朋友们都会说哎看过呀，刚一上线的时候大家就在 电影院看过。对呀，我也是这样的。 然后那我为什么还要再跟你看一次呢，就还浪费三个小时的时间。 嗯，很长，关键是。 关于那个电影是真的很长。 印度电影都挺长的。 2小时29分钟。 嗯，待会儿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么长啊。 对，但第一遍看完之后大家就会有一个感觉说哎我第二遍和第一遍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多了。可能大部分人第一遍看到就是印度怎么这么如此的重男轻女，女性如此的没有社会地位，以及这个女生是如何的通过自己的梦想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最后还挽救了自己的母亲啊，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个部分啊。然后我就提了一个词，我说大家有没有看到原生家庭的复制性在这里边的呈现，那么现场就会有个别的人是有这个一点点基础，经常看我们公号看我们的文章或者参加我们的课程的学员，他就知道这个东西，但他不知道什么叫具体怎么展示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了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女儿叫伊西亚吧，她跟她爸爸在情绪表达方式上的相似性，就他们在生气的时候所有都是摔东西砸东西打人，就只有这三点。所以你看他在他不开心的时候因为他想发视频想成名嘛，他妈妈说不可以，因为爸爸就会看到，然后就开始砸枕头啊，把那个床上东西全砸了。然后他特别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打他弟弟，所有的他妈妈生气的时候就是扬手，他爸爸生气的时候就扬手就打了他妈妈，那他生气的时候就是要我要打死你，就他弟弟。然后还有一次就是直接拿那水桶在那个阳台上天台上就直接把所有东西他们砸碎了，所以他跟他父亲的情绪表达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对，其实你说在这个帕德玛讲之前我也看，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他就是想反抗嘛，我单纯的认为他想反抗，所以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因为爸爸在家不敢不太敢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我觉得虽然我的理解有点幼稚啊，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幼稚但是这个恰恰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对对，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哎，如果别人说哎，你有一个表情，你有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很像你的父亲很像你的母亲，这叫我家庭复制性。 对， 你这在复制他们的一些行为方式。 对 哦，这个哎，你看就打开了我们看电影的一个新视角了。 那复制完了以后呢？ 没 了。 其实这个 分析完毕 啊，这个女孩复制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嗯， 她除了说情绪表达的方式，她在复制，就她爸爸和妈妈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的模式，也在她和那个她比较心仪的那个小男生青藤，他们俩之间也是完美呈现。因为他爸爸对他妈妈是完全没有尊重，就天天就是说你是傻，你脑子里那坨东西都是垃圾，都是这样的用词。那他对待他那个男生也是，有用的时候呼之即来，没有用的时候滚， 挥之即去。 真的是这个。 哦，这样想想是的耶。 对啊， 他要打电话的时候就你电话借我打。 对对对对啊，没有费了。 你看你有什么用，要你何用， 对对对对， 就马上是那种眼神就出来了。 对对 对, 对，所以他当时也是，就是立刻就是开始摔书包，在大街上就是走开走开别烦我，然后自己开始摔书包。那他对待男生的那个态度是复制了他爸爸对他妈妈的，他们俩行为方式也是一样，都是很冷淡，用的时候拿来，不用的时候就走开，满足不了的时候就生气，生气的时候就砸东西。然后甚至是打人，直接打人。 我们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好像也是这样，满足不了就生气， 生 气就砸 东 西。哎呀，昨天我好像还听到一个人在抱怨，说也是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就生气就砸东西。你们这些东西都不用钱买吗？这砸的时候不心疼吗？啊，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情绪表达的方式。 对， 我也生气，我从来不砸东西。 多贵呀、啊！ 对，金牛座就特别 特别会理财， 对，特别在意这些东西价值。哦，一拿起来一想，不行，花大几千买的呢，怎么能轻易的砸下去？哎，这都是不好的一些行为方式。但是我们出现了这样一些情绪宣泄不了，一定要靠砸东西来宣泄自己情绪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这样一个问题的产生归结于说原生家庭，归结于是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没有想到过。但是《神秘巨星》这部影片告诉我们了这样一个原理。 对，就包括关系，亲密关系的这种品质相处模式，它也是复制的。啊、 哦， 这个复制性质，他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 对，他们是一个对另外一个是没有尊重在里边的，就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下一代也是这样的。 哦，哎，这，哎，七夕的时候讲单身的理由真的好吗？各位啊，知道你们这为什么单身了吧？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刚才我就跟陶老师说了，只说问题不谈解决方法，那是不行的啊。在半点报时之后，乐享生活马上回来。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13，祝配，祝配记忆，度酒度人。白酒的贮存文化与白酒的发展历史同步，贮酒是酒中多种微量成分的再次平衡，是酿酒产业必不可少的传统工艺流程。因为新酿造的白酒都带有冲辣味、苦涩味，香味不纯，很不适口。只有经过贮藏老熟和岁月沉淀，让酒体发生物理和化学反应，才能去杂成醇，厚积薄发，形成柔和饱满的高贵品质。所以贮存是对酒体的又一次升级。汾酒基酒的贮存工法可谓博大精深。其一，同级贮配是清香汾酒独创的贮酒工法，即同级别的基酒在同一容器和同一环境中贮存老熟，确保了基酒的种族纯正、基因优化，防止种群杂居带来的基因混乱，影响酒质的纯正性。其二，一级贮配是将基酒按照不同度数、不同品级，用不同的器具放在特殊的环境中，让时间和岁月来提炼酒性、修炼酒性。汾酒基酒贮存时间一般需3年，最少1年，使其自然老熟，最终达到纯正的老熟地步，才能出库勾调。这是汾酒储存技艺上最大的特色，绝不会为缩短贮存时间而采用人工老熟，让基酒自然老熟，达到天然纯正，没有任何异味，不用任何添加剂，让所有基酒的酒体指标都在最佳的状态下，走向下一步工作岗位勾调。所谓勾调，主要是使酒中各种微量成分以不同的比例 对加在一起，使分子间重新排列和结合，进行补充、协调、平衡，烘托出主体香气和形成独特的风格特点。通过勾调可以统一酒质、统一标准，使每批出厂的酒做到质量基本一致。汾酒的驻配勾调车间是汾酒的酒体组织部，他们根据掌握的原酒组种检验品，评出特级、优级、一级基酒品种。品评出的基酒根据级别不同贮存在陶缸里，根据公司的生产任务对贮存的基酒进行预勾调并降度，降度完成以后各自归位，再次入陶缸贮存，再次根据品种及等级的不同调配，以延长发酵的压培酒、萃取精华的腰窝酒、以浮曲发酵的调味酒等，再次进行精心勾调组合，反复多次确定酒体风格。汾酒的预勾贮存工艺完全以纯粮基酒勾调，不添加任何试剂，使预勾后的酒体纯生态成长，自然老熟，从酒体上保证汾酒的清香纯正，一清到底，为后来的成品勾调优化基因，完全杜绝杂味异味。基酒静静地贮存在瓮缸中，经大师的妙手点化精心调配，被赋予了品质、灵性和生命，去满足人们的味蕾。可以说一款成品酒的酒体风格就是在汾酒勾调师傅的心灵感悟中诞生的。品鉴和设计每一款清香酒体都是考验和修炼人对酒的态度。如果说基酒贮存是度酒，勾调设计就是度人。度酒度人的汾酒贮配技艺保证了汾酒酒体的清香纯正，口感醇和爽劲，自然协调，回味悠长。勾调师傅的妙手点睛，让餐桌上的每一杯汾酒都清香醇厚，爽适自然。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8866，全包圆818年终大促即两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香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燃爆八月，全包圆818年终大促即两周年品牌盛典强势来袭！一重礼，普通坐便升级智能卫浴； 二重礼，健康好礼纳米净水机； 三重礼，全屋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 四重礼，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 周末五重礼，逢周末再送空调加烟机灶具。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818包的更多。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818品质更佳。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探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详情咨询010-6071-1188。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气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气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在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旧房翻新的这样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那房子旧了呢，影响舒适美观怎么办呢？年久失修了，出现了漏水漏电、墙皮脱落的情况怎么办？房子滋生了细菌，影响了家人健康又怎么办呢？48快装旧房翻新店，一次性的来为你解决所有的旧房问题，让你可以省时省心省力省钱，不搬家只需要48小时，旧家换新颜。48快装旧房翻新工厂店本周招募30户旧房翻新的样板间，凡是电话预约到场参加旧房翻新样板间说明会的朋友，就可以获得1000元抵2000元工程款的优惠。同时呢，所有预约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的获赠购物小推车一辆，更多惊喜欢迎到店咨询。翻新热线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电话再说一遍，400-665-8848。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这个单元来跟大家推荐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来看电影，我把它简称为看电影学心理啊，当然也是其实是在分析我们自己，也请两位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帮我们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啊。解决的办法呢，上半段我们留了这个问题了。嗯，你说，哎，因为父母的相处模式是这样的， 对， 在神秘巨星当中啊，动不动爸爸就要上手了，这样子很可怕的，哎，导致女儿和她的男朋友好像也不是很愉快，相处的过程当中又很想获得爱，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神秘巨星啊，这位巨星他是很想要获得别人的关爱和获得爱的，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也会有这样的人 啊，对， 就是好，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总是不对。其实他很想获得别人的关注，很想获得别人的关爱，但是呢，他 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把人往外在推呀、啊， 对对， 啊，把朋友都得罪光了呀，嗯、这到底是为什么？哎、嗯，原生家庭的影响来了，我们能不能打破这样一个影响啊？怎么去打破它？今天呢，有朋友说了，介绍一下新的嘉宾吧。好的，好的，老嘉宾和新嘉宾都要介绍。老朋友是桃花源健康生活馆的创始人、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璇老师。 你好，我就是陶思璇。 对啊，瘦了，陶老师最近。我们听众说的，不是我说的。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帕曼高级生活教练，同时也是来自于我们桃花源健康生活馆的帕德玛教练。 嗯，大家好，我是帕德玛，就是今天的新嘉宾。 哎，对， 那个、非常感谢那位邀请要介绍我的朋友。 就是帕德玛在旁边等半天了，说怎么还没有 Q 我、啊？哎，就是认真介绍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因为今天也是我们传统节日当中的七夕啊。很多的朋友说 甜蜜的日子， 对，说为什么今天买东西都得买一送一啊？啊，送那个让我送谁啊？你们对你们就老来第二件半价，我找谁给我买第二件呀？有点苦恼啊，单身的朋友有点苦恼。有时候我们会不经意当中把自己的这个单身的状况归结为我可能要求太高了， 嗯哼， 哎，我可能生活圈子太窄了，嗯、都没有去往说。哎，我的父母的婚姻状况在影响我、 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我们对于爱的学习，我们对于如何跟别人相处的学习，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能够信任他，我能否跟这个世界建立起来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其实通通都来自于你的婴幼儿时期的早期生命体验，也就是说你跟父母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所获得的，以及父母之间是怎么样互动的，从他们的身上习得，后天习得。 还有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有朋友说，子女会复制父母走路的姿态呀、复制食物的口味， 对， 复制了脾气， 对， 嗯， 对， 这个影响真的很深远，然后还会 一辈子了， 嗯，还会复制， 对， 择偶观点， 对， 择偶观点和这个相处的方式， 是的，是的， 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想一想，不管今天啊七夕节日有没有人陪伴你，其实都可以去想一想，你跟你的伴侣之间的相处模式是不是现在此刻让你觉得很舒服？ 嗯 啊，如果遇到了一些小问题，你又觉得好像我自己没有很能够很自如去把它解决掉，那我们要去反思一下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了，就像电影。神秘巨星当中的哎，这位小女主一样啊，我们觉得她好像跟男朋友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很少嘛，她是涉及的戏份不多， 嗯， 哎，但恰恰我们可以从这个很少的戏份里面就看到，哎，她未免有点太急躁了，有点找男朋友太急躁了啊，但是她确实很想获得关爱，嗯、对吧？有一个男生对她好的时候，她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的，就是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对你啊？我应该怎么回应你啊？对吧？我是答应你，我就这样，很焦躁。这个大家如果也出现了，说，在七夕到来的时候，我也想了解一下，说遇到了出现了一些跟伴侣之间相处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找问题、解决问题啊？我们的思考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更多的想要来跟我们聊天的朋友，记住了，今天在一直播上面我们有视频的同步直播，一直播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帕德玛给我们一些解决的办法。 嗯，其实这个方法对于我现在的工作经验和接待的一些咨询的人来讲，所以大家会一开始就觉得说，哎，我找个朋友聊聊天吧，就大家可能问完之后、哎，你也这样，我也这样，那就得了， 放宽心，大家都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放宽心态得了，反正大家都这样，你们家也这样，我们家也这样， 但这是不对的，对吗？ 对，然后再稍微往前走一点，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看看书吧，我听听课吧，我听听线上音频课，是吧？某某老师讲婚姻相处之道， 我买本书啊，我 来买本书， 嗯， 啊，学了这个一脑子知识，然后开始回去套，就往自己身上套，相处的时候应该说哪些话呀，应该做哪些事啊，开始套，套完之后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好，因为我们接待过很多这样的来咨询的人，我看了好多书，上了好多课，可是我这个关系还这样。 就学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对， 嗯， 然后再多一点的，就再往上走一点的人会来，真的来咨询，说老师，我要不要约一下你的咨询？我来做一个系统的咨询，生活教练的，以生活教练的身份，因为他，因为我们生活教练服务的是健康人群嘛，更多的就是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些方面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是 已经开始走到这一步了，我约个咨询吧，我跟你聊聊我的这个情感婚姻等等一些问题啊。那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对于自己关系出现问题是完全两眼一抹黑，他不会去，就根本没有思考的那个路子，就觉得 我到底应该怎么去总结我这个问题， 我想我都不知道。对，所以我们的经验就会是帮助大家，你先像有一个人最近来抱怨说她跟她男朋友吵架，男朋友就完全不理她，一个 冷战， 一个字滚，真的对她说了一个字滚，她给她打洗脚水，那男的就直接滚。 我这暴脾气。 然后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那个男生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他们之间这个关系还好吗？他说他父母爸妈之间吵架也这样，他们都不说话，能很久不说话，说我都快憋死了。对，那女孩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就看到了她这个时候才开始思考说，哎，我男朋友的这个相处模式冷战的方式是跟她父母去学的，然后因此就跟她讲，对啊，然后你男朋友从家庭里带过来的就是以冷战的方式来处理关系中的争吵矛盾和冲突啊。那他会说你们家呢，他说我们家就吵，有什么就吵什么，吵完就完事儿了嘛。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就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男生不说话憋着。所以我就跟他一开始就第一步就是我先问了这两个问题，他们家和你们家，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对啊，因为他从他家庭里带来的是冷战，你从你家庭带来的里的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就吵出来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现在是在拿着你的标准去框他，就是吵架是他不会的，没有学过，没有看到过的，那他自然不会去这样做。 而且我觉得他的另一半对他也会有这种，就是我们不说话这事儿就过去了，你干嘛叽叽喳喳一直扰，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就是。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归结为男生和女生脑回路的不同， 对， 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大脑构造可能有点差别了哈。女生就是喜欢叽叽喳喳，男生就是沉默，但其实不尽然， 不是， 是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 就是应对从家庭里边学到的怎么样去解决面对冲突和矛盾一种方法。 好，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呢， 然后他至少他可以放宽心态说，哦，这是他仅有的仅会的处理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情绪就会稍微好很多。 不是针对我 对 一个人才是这样的， 对， 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他后面就他说我觉得我可能需要给，我说你需要给他一点空间，他说我觉得我也需要这么做，所以他坚持了有一天没有去找那个人，然后第二天 好难啊，对于这种 叽叽 喳喳的姑娘 憋了一天之后就忍不住了，又去找了对方，但是他去了之后没有说话，就两个人在房间里各干各自的事情，也平安的度过了一个晚上。到第三天之后开始慢慢的，那个男生会上班嘛，上班走之前会说再见啊，啊，就你今天要怎样怎样，就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但是沟通不多，就是自说自话的那种，开始这样了。所以他们那次关系的危机就这么过去了，他们也没有吵，也没有冷战像往常那么长时间，原来他们基本上要冷战一周的，按照他父母那个模式是要一周的，所以那个是他3到4天就结束了。然后后来那个姑娘就问我说，哎，那我不能总这样啊，我不能总每次我都憋着，都把我憋死了快。 对呀、 对，而且他是个老师啊，就是那种每天会说话的人，然后 他好热爱他的工作呀，他每天说了那么多话居然还有精力，我就不行，我就对，还有精力吵架。 对啊，所以后面我就跟他讲说啊，这个我跟你讲的这个方式，包括我跟你问的这三四个问题，它是针对于你当下应急用的，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改变这种关系相处的模式，那你还是得参加一些课程。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你需要参加重生之旅啊，因为重生之旅就是专门用来解决我们和原生家庭之间关系的，包括我们从原生家庭那儿复制来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表达方式啊，情绪表达方式啊，语言呐、包括你的思维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那儿带过来的。那如果说你带着一堆东西，他带着一堆东西，你们俩进入婚姻，那就是两堆问题怼一块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只有当我们和过去有一个正式的完结，你才能够真正从当下开始属于你的生活。这个之前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那跟父母的复制性也是这样的，就你只有当你真的正式的跟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父母去做一个决裂， 就是划清界限，从此桥归桥，路归路，你们的生活是你们的，而我要开始我的人生。只有当你去做了这件事儿，你才有可能从现在开始真的就是不一样了，发生变化。心理学上有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当你看见的时候，这个看见不是哦，我眼睛看见那边有俩沙发，不是这个看见，而是你真的能够从心里看见这个事实的存在，那么这个事情自然就会开始发生变化。 要先看见。 对, 对，你一定要先看见。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重生，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会给你自己在练习当中让你自己用身体去看见，哦，原来我在这个部分是复制了他们的，是承担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期待，他们的渴望，以及他们的模式，那我现在要在这儿做一个分界。你们的归你们，而我要开始新的生命。 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陶老师让你们桥归桥路归路啊，不是说我们连微信都不发了 啊，不是不是， 脱离你这个家庭，今天开始我们就断绝关系，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 这太形式化了 啊，对， 这太形式化了，在整个的这个家庭氛围的形式之下，我们当然还是一家人，我们还是会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或者是在两地啊，这样我们很密切的沟通。但是陶老师说到的这样一种心理学上面帮我们做重生之旅。的这样一个方法是说，我看到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影响。上半段我们还说了，这个影响，如果你不看见它，不去解决掉它，就是一生。 对，它一定是你就是完全 copy 了他们的生活，甚至于问题比他们的更大。 很多人生孩子不是为了就是生命的延续吗？你看这个延续了他们的生活的方式 啊，对， 不是这样啊。哎，我们先看见这些问题，然后由像帕纳马这样的社会的教练会带我们去。 对， 告诉我们一些方法。 对，因为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特性嘛，你有你的家庭环境的特点，你有你自身的性格特点，所以处理的方式方法也不能够一刀切，就来我们都干这样的一个事儿，还不是这样，所以他非常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生活教练陪伴。 帕德玛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说每个人的，因为每个人家庭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特性也不一样，其实每个人的解决方案都是定制化的。 对， 还有人，我们这个一直播上面有人说了，吵架也是一种交流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看来你是站在那个女生那个 对，吵架的确是一个交流，它是一种交流，一种沟通的方式之一，但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比较好的方式。 这个好，还有一个也是提出了一个他观察他朋友的一个案例啊，我觉得这个很多的女生都会苦恼，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妈妈控这样一个，或者是以前电视剧里面叫妈宝男了，对，女生遇到这样的时候是很头疼的， 对， 但是站在女性的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又有点理解，就是他们在理解，我要是自己生了儿子，我也控制他，我也让他就是让他喜欢这个姑娘就喜欢，不喜欢就走。其实有一点可以理解，但又接受不了啊。他说我有个朋友就是绝对的妈妈控，一切都要听妈妈的，不听媳妇儿的。然后呢，所以他俩夫妻之间就经常的吵架冷战。哎，你看这，我觉得这是也是社会上面一个很常态的一个问题。 这基本上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分离完全没有完成的人，就是 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和原生家庭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分离。 对， 那这个分离之后的，能不能用一种感受去描述它？我们这个重生之旅之后，我们这个重生的感受是什么？ 他能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就比如说，其实就是一个责任的边界问题。就当你完成了这些分离之后，你会很清楚责任的边界在哪里。比如哪些事情是属于母子之间的事情？那包括哪些情感的需求是属于母子之间？间的情感需求，那下一周的我们那电影叫玻璃什么？玻璃城堡，对，就会跟大家讲，其实表面这周对这个周末表面上看起来是父子、父女、母子、母女，但是他的关系的本质有可能不是，我们就会再用这个电影去解读这个关系，就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那么如果你完成了这个分离，你就会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跟你是母子关系，那么哪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而哪些事情是你丈夫应该做的，哪些情感的需求是我应该满足的，哪些情感需求对不起，这是你丈夫责任 你怎么把所有的这个寄托好像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对，他就能把这个拎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空出来妻子的位置给到自己的女朋友和太太。 啊，说到刚才这个，不管是妈宝啊、妈妈控啊这样的男士， 对， 可能存在的就是刚才陶老师说的， 对，界限模糊。 对，你承担了你父亲应该承担的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 给了你妈妈很多爱。 对， 但其实如果我们把界限分离开来， 对， 这部分就是爸爸应该做的事情，你干嘛要替他做？ 是的， 而且你又做不好 啊， 因为你毕竟不是那个角色嘛， 是啊， 对不对？你又不可能做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哎呀，妈妈就因为你没有做好，他认为你没有做到位，他就会硬。再希望你做得更多更好啊，这个过程好像就是深陷泥潭那种，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对，但是从女生的角度也是要反思一下的，就是为什么你会被这种男生吸引，就你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一类男生，就是他没有位置给到你，但你还非要去抢这个位置，这也是要反思的。 哎，这个女性就开始反思你的原生家庭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是 是的， 让你非常想要找这样一个男生， 哎，是的， 死乞白赖非要跟你在一块儿 啊。 你看有时候我们单纯的觉得说，哎，谈恋爱是我自己的事情，哎，我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就要疯狂的去喜欢他，我喜欢你跟你无关， 对， 不，你跟你很有关，同时跟你的原生家庭更有 关系更大，对。 这个我们待会儿在这个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节目就要结束了嘛，刚才提到了这个叫玻璃城堡， 对， 这个电影是这一周帕德玛老师会带领大家来看，我提前做了一点点功课，我就给大家一个提示，刚才陶老师说到的这个，哎，在家庭关系当中，父女就是父女关系，母子就是母子关系，兄弟姐妹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不要尝试把其他的关系加进来，很简单，你们想想你们周围一定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比方说啊，我们不是说妈妈都幼稚啊，我们只是比方说妈妈幼稚，比方说妈妈特别不着调，特别幼稚，哎，她女儿就感觉好像在这个家庭里面扮演了妈妈的角色一样， 对吧 、哎，怎么就哎这么成熟呢，怎么这么稳重呢，想一想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对， 这个玻璃城堡这个电影可以让我们看到，但是前提是啊，我们得跟着帕德玛这样的生活教练去看，不然看完了我们可能依然在看故事， 对， 就是我们节目在一开始说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一直播上面包括在微博上面告诉大家怎么样找到陶子晨老师和帕德玛老师我们看看玻璃城堡这个电影也去感受一下说， 对， 在家庭关系当中我们真的做好自己， 对，而且这个电影还是蛮给大家带希望的， 就是即便你原生家庭很糟糕，你也一样能成就自己， 成才了， 对， 啊，这神奇吧，也是一部获奖的作品， 是的， 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看起来原生家庭的状况都很糟糕，啊，可能还生活在这个生存的边缘底层，哎，但没有想到这样的家庭培养了非常优秀的小孩儿，而这个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哎，这不就是编剧想这么写吗，其实不是，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真实的案例存在，还有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你去观察一下你周围有没有朋友是这样的问题，可以在一直播啊，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在一直播上面我们会有一点点时间告诉大家，哎，怎么样跟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啦。今天是周五啦，祝大家周末愉快，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下周一乐享生活再见喽。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

物实木家具， 四重礼，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 周末五重礼，逢周末再送空调加烟机灶具，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818，包的更多。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818，品质更佳。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